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关于周末2天半短假的消息引起热议，人社部回应目前暂未研究增加每周固定休息时间的问题，但是会进一步加强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而同一时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即将发布，意见明确提到将优化休假安排，激发旅游消费，其中就包括鼓励弹性休假、错峰休假、带薪休假。而国家旅游局也表态说，目前节假日安排不合理。频频放出的消息是否意味着带薪休假制度将进一步完善落实？很多民众期盼热议的2天半小短假是否可行？国家法定节假日如何安排才会更合理？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那么最近呢，带薪休假有了一个新的消息哈，刚才我们在提要当中也听到了，本周有媒体报道说国家旅游局啊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说把这个星期五的半天也像周六周日一样，让它成为国家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假期啊，加入到假日的大盘子里，为的是呢希望我们每周都有一个小长假，以此呢来推动假日经济。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啊，不少人都挺兴奋的哈，网上也是热议。毕竟每周要多休息半天的话，大家除了在工作之余呢，就有更多的休息啊，陪伴家人出去玩的这个时间。还有网友就说，难道我是在做梦吗？竟然有这样的好事儿。但是别高兴太早，把星期五的这个半天列为假期这个消息传出来的第二天，人社部就辟谣了，说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啊，目前呢还暂未研究增加每周固定休息时间的这个问题，但是将会进一步加强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那可以说这个回应还是挺值得玩味的哈，目前暂未研究，那是否意味着今后可能会考虑呢？另外要进一步加强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如何落实，将有什么样新的举措，可能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旅游协会的副秘书长刘思明老师，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老师，两位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二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那两位对于每周2天半假期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认为它可行还是不可行呢？ 说老实话，我是因为刚刚休假回来，这个心情很愉快。 是带薪休假吗？ 带薪休假。心情很愉快，在谈休假的问题的时候，肯定是觉得是很开心的。如果说每周每个周末2天半的话，跟国外说的那个长周末就差不多了啊，就从星期五就开始休，然后一直休到星期天晚上，星期一再来上班，这是让人心想往之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星期劳动者能够得到那么长的休息时间的话，实际上是变相的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的。 对 吧？因为你工作 时间短了， 然后工作时间短了，而且你能得到更好的休息调整，包括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从个人内心的情感上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大部分人的想法都跟你一样。 是，只不过呢，咱们还得有理性的一个思考的另外一面哈。我个人觉得可能国家的经济水平 和整体目前的劳动市场的这个状况还不太能够支持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就大家说的所谓的小短假周末小短假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推广，我觉得不够现实。可能在个别的单位或者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一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机会，但是你想在全国范围里头能够实施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嗯，黄岩老师认为短时间内哈，可能以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来看的话，两天半的每周两天半的这个假期，可能短时间内还难以实现哈。刘老师您怎么看呢？ 首先这个我就觉得主持人你本身包括网友啊，对这个新闻就做了严重的美丽的误会，美丽的误读。他说的这个是第一叫这个鼓励啊，就有条件的单位实行每周两天半，而且是还有个限定词是暑期。所以如果说是那个刚才你们都误认为是那个每年的每周的，那这样一年就要增加26个法定假日。 对，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 就一开始传出的消息啊，是说这个旅游部门是放出了这么一个消息，但是随后呢人社部他有一个辟谣，说是我们没有研究这个事情。 对，就因为旅游部门说的是那个他叫做鼓励，有条件的单位，第一是鼓励啊，就不是说旅游部门能决定的这个事儿。第二就是那个，就也不是国家统一来执行这个事儿，叫鼓励啊。第二是就是有条件啊，那就不条没条件的就不谈了。第三个是在暑期，只有三个限制条件，所以那么像这个政策本身的就是包含的利好就少得很可怜了。那么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这个所以说要看怎么可行。既然是鼓励，那对有的单位肯定就是可行的，因为它可以采取那个这个就是比如说每周一到周四那个加班一个小时。然后那个周五的那半天四个小时就等于包含进去了，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就是上半天就提前放假了，那么也就总的劳动时间没有减少，那么只是这个有的单位实行了灵活的调休制度，休放假制度，在暑期的时候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要想让那个就是全国统一来执行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话就不现实了，因为像全世界哈生产力水平最高的这些国家这个都还没有实行周四工作制的情况，周或者四天半工作制都还没有，法国曾经搞过啊，后来结果发现它的竞争力国际竞争力大为下降，后来法国又退回到周五工作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整个休假体制上来改变来实行这个就是四天半工作制哈，我觉得在中国不是短期恐怕是很长期都不太可能。 可能刘老师认为是一个是长期很难实现，再一个可能有部分单位如果有这种条件的话实力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啊，一周上四天半的班然后休两天半。当然是只限于一部分单位，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他可能还会有加班啊，那个就是前四天加班的情况，来把时间等于说是调休，实际上是一个还是调休或者灵活调休的这么一种性质， 是一种变种的这个弹性工作日吧？ 对对对，应该这样来讲， 四天半干了五天的活，然后这剩下的半天可以再休息， 没错没错， 也有可能啊。那这两天半的假期是否可行呢？大家反正都对这个话题挺感兴趣的哈。那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冒出这样一个新闻呢？大家可能也在疑问的。我也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大家其实主要是把这个焦点还是集中在这个带薪休假这个问题上。那今年以来呢，有媒体的总结啊，决策层也就是国家至少有五次强调过这个要落实带薪休假这个制度。最早呢是在今年的3月5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提出过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随后在4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切实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要完善并落实带薪休假等规定。另外呢，从4月份到7月份的，像人社部还有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最近的这个国家旅游局在例行的吹风会上，也都有所表态，要推动各地来落实这个带薪休假制度。所以呢，就怎么说呢，无风不起浪吧。国家一再提及要落实这个带薪休假，最近传出的这个每周两天半的这个假期呢，也并非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只不过是它是长是短的一个实现。那看来带薪休假肯定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期盼的一个事情了，怎么能给它落实，如何休，怎么休，能不能休，敢不敢休，可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拿出来热议一下。那为什么又被热议呢？因为这个带薪休假呀， 它屡次被提出，但是落实情况好像并不太理想哈。我看到人社部的一份调查就显示说，目前带薪休假的这个落实率仅有50%，这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乐观一些。那长期以来呢，可以说法律有这个规定，职工也有需求，媒体也在呼吁哈，可是带薪休假却总是沦为纸上的一个福利，并不能落实到位。两位嘉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看啊，因为我们来自的单位相对来说这种带薪休假制度执行的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我们在切身的体会上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那样的切身体会，觉得哎呀，就是带薪休假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的对于社会的调研的情况上看的话，带薪休假实际上仍然是众多劳动者心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这个呢，其实跟一方面跟社会生产劳动生产力有关系，跟劳动力整体的社会的市场需求供给关系有关系，跟企业发展它的这种强烈的快速发展的愿望与劳动者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没有特别合理的解决有关系。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说首先一点就是劳动者带薪休假是劳动者自身权益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实际上和我们每一个参与社会劳动的人他的切身利益是直接相关的，它是一个重要的福利。但是这个重要的福利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虽然我们一再的在强调，其实我就来咱们电台来说带薪休假这话题今天至少是第三次，我记得的都已经是第三次，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叫老生常谈不过分，但是落实不下去确实跟企业单位怎么去和员工去进行相关的这个利益的这种分配，包括企业在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手中的筹码和劳动者他自己手中的筹码是完全不对等，有着直接的这种关联。很多的这种劳动者他会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网上的评论的时候也看到一条，在那说我哭着说童话里说的都是假的啊，都是骗人的啊，都是骗人的。那么他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是从反面是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劳动者他连带薪休假的问题最基础的问题都没解决，你更不要说周末两天半这件事儿了。那有很多劳动者他说我在单位里头是啊，我的老板也跟我说你休假你休啊，你休息完了之后你不用带薪休假，你就是休完这个周末你都不用再来了啊。听完了这样的话之后，他想你不要说休两天半，我一个星期能休息一天我都已经谢天谢地了，因为如果我再休息的话我的工作岗位就会被人家代替掉，我的劳动力也没法得到保护。也有勇气大一点的这种员工说，你要是不让我带薪休假，对不起，我给你打官司。人家说那可以打官司，我也会输，我该赔我赔你，赔完了之后你就丢工作，那后面的保障的问题怎么解决都是矛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些企业他可能就会觉得他自己在这种谈判当中他占有一种绝对的优势，员工作为一个个体跟我这样的一个掌握着重大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去谈判的时候，权力是不对等的，那他就说行了，我就不让你休假，或者工作很忙你就别休息了，或者还有一种变相稍微好一点的说，你不休假我给你赔钱还不行吗？对吧，赔你三倍工资啊，用这个方式来把你的这个休假的权利就给化解掉了。所以国家在强调，然后这个权益也是大家都需要的，但是在执行方面一直在过去这么多年来还是在艰难的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 我这有一个网上的调查我先说一下哈，我看到了，就是有一份调查显示呢，近三年来啊，表示从来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的人占到了72.3%，这是近三年来啊，表示三年休过一次假的占到13.9%，也就是占到一成多一点哈。仅有7.8%，不到一成的人表示三年休过三次假，就是每年都会休这个带薪的这个假期。那什么样的理由阻止员工带薪休假的这种热情呢？也有一份调查就显示说，像刚才黄老师所说的，担心这个休假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晋升，或者是以后裁员的时候，可能带薪休假的员工会首当其冲，有些职工就不敢带薪休假了。另外呢，为了完成计件的额度或者是绩效考核，就是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吧哈，有些职工就没有办法去休假，因为你休假就完成不了自己的工作，可能就要扣钱。那么第三呢，也有一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年休假安排和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的这个情况，包括企业。另外呢，有些单位啊，因为部门人员比较少，工作任务量又比较大，所以呢无法安排这个休假。这是这四种情况可能也阻止了员工去休假的这么一个意愿哈。 那刘老师，您可以继续来谈一谈这个为什么这个落实不到位的这么一个状况。 带薪休假的话，我是非常悲观的。 嗯。 是非常，而且我还真的建议政府就不要再提落实带薪休假了，因为这是透支你的公信力。 嗯， 因为这个，首先讲带薪休假，1995年就写进了劳动法。 嗯， 那么现在老板不让你休假或你休不了假，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政府再去说去落实的法律，那个这个本身是有点荒谬的。 嗯， 所以在用用政府通知、政府文件这些方式去强调某个法律的落实，反正在就对法治社会来讲的话，这本还是有讽刺意味的。 嗯 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政府最好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 嗯， 那么那个其实就是带薪休假能不能落实，但刚你刚才那个政府公布是50%，你也觉得很乐观，我也觉得不太可信啊，反正就是有水分吧。然后你刚才那个调查的话，也许太悲催了一点，但是可能更接近现实。那么就在这中间取一个平均值的话，可能30%左右是那个事实会更真实一些， 能够享受带薪休假的人数， 哎， 可能您觉得是在30%左右。 30%对，那么那个，所以说这是个现实。另外，那么这个能那个去那个带薪休假能不能落实？它实际上那个，我认为哈，就是说你得看一下社会发展的环境。我个人认为的话，就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这么一个那个结果，一个表征。那么它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个就是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就是那个劳动力市场的这么一个竞争状况，第三的话就是那个劳资双方的博弈的这个能力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的博弈的话，实际上因为没有工就是说跟那个工会啊的力量啊可能不是太强，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可能就先不考虑这个因素。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劳动力的这个竞争的情况的话，大家很清楚，现在就业很难啊。那个，但是你看看我们这的原来的话，那个就是东莞的农民工工资很低，但是因为现在中西部也开始也发展了，人家在家门口就可以这个就业了，所以就不很多农民工就不再跑到东莞去找工作，那东莞的这个农民工的数量就大幅度减少，那么农民工工资就涨起来了，因为你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农民工了。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来的收入水平的那个就是这个叫变化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你既然这个带休假属于福利水平，属于工资水平呢，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竞争形势影响。第三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发展水平。那么美国没有带休假的相关法律，但是并不是美国人没有带休假，而美国民众是普遍享受带休假。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带薪休假，尽管像黄老师说的是职工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客气的讲，它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因为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有很多项权利，比它更重要的有什么呢？不得强制劳动，不得强制延长劳动时间，不得克扣工资，不得不上保险，不得不签合同，诸如此类，都比带薪休假要重要。那么这些权利我们维护好了吗？我们就说一个，就不要说血汗工厂这个还有争议，我们就只能说现在有多少企业实行周六工作制，连周五工作制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欠薪啊，我们已经有了欠薪罪的恶意欠薪罪的这个罪名的情况下，欠薪的问题真的都解决了吗？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强制落实欠薪个是工资，强制落实周五工作制啊，这些都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带薪休假怎么能够跨越这些更重要的权利被率先落实呢？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就带薪休假这个人民需要这个权利，我们也可以倡导这个权利，但是你现在如果说这个超越其他的权利去强制这个去很大功那个力量去做这个的话，它实际上是事倍功半的，做不到的。 嗯，可能啊，不同的这个单位、不同的地区啊，它实现这个带薪休假，或者说是一周几个工作日的这个休息啊，几个工作日几个时间的这个休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可能会区别来谈论。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国家呢也在不断的是在强调，但是也有具体的落实的这个细则啊，或者说是各个地方有自己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像6月份啊，咱们北京就发布了一个贯彻落实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一个实施意见啊，我们看到其中就明确鼓励用人单位引导职工灵活安排全年的一个休假时间，并且在7月1号到8月14号的时候，北京还 专门展开了一个执法检查活动，检查这个用人单位落实带薪年休假规定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湖南、还有甘肃兰州以及黑龙江的哈尔滨等多地呢，也先后出台了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休假的一些实施细则。其中有一个挺引人关注的，就是兰州，他强调的是强制推行机关事业单位要带薪休假，规定凡是符合年休假条件的工作人员必须休这个年假，如果应休不休年假的，这个补贴不再发放。可以说这个措施在全国是开了一个先河哈，也让很多人很羡慕啊，觉得这个不休假啊，连补贴都不给你了，那这个就是强制我休息，那真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那这些措施其实各地我们看到也是在推进着，也是在实行着。那他们这个措施是否可以推广开来，或者说是能不能被大家所学习效仿，这个休假的这个带薪休假的这个制度啊，这个落实是不是能够更让大家看到一些曙光呢？ 我对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感情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呢，情况其实是在慢慢的好起来。我自己其实因为我也工作了20多年了哈，在这20多年当中，我都能感觉到我所在的单位，他对于员工休假问题，他的态度处理方式上的在越来越优化啊，越来越优化。而且呢，地区的差异、经济水平的差异，包括单位性质的差异，都决定了可能各个单位在执行带薪休假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采取的措施方向不一样的，有的单位可能落实就特别好，比如说我觉得我所在的单位可能就特别好，就是我可能就是你说的，不管是悲观的调查还是乐观的调查里，我都是属于那个就是少数人、就是一直就是能够单位里头就坚持你一定要休假，而且呢你可以弹性的安排你自己的休假时间，你怎么样安排对你自己最合理你就怎么样安排。当然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安排休假的时候会尽可能的根据工作单位的这种性质来决定，工作最忙的时候争取不休假，把最忙的时间避开了之后，相对不是太忙的时候我就选择休假，单位也会很通情达理。当然我们因为做社会调查，我们也都知道刚才刘老师说的所有的这些情况在国内都是存在的，有些地方就是欠薪的问题，劳动者福利保基础福利保障都没有能够得到满足的情况之下，谈起带薪休假确实显得非常的奢侈。就是我刚才也在讲，我说一个星期我能休息一天，有的人都觉得谢天谢地，你不要说你还给我休息两天半这件事情了，对吧？那基本上就是最疯狂的梦里也梦不见的事情了，就是属于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又必须得有人来说啊，如果你要再不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再去进一步的去强调，再去不断的去无论是从思想层面，就是思想意识层面，还是从一些行政措施方面去做一些落实的话，那这个问题的推进会更困难。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然后也有很多的规章，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点，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执行的问题，对吧？你如果真的有这个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是可以做出来一些放弃和牺牲的。你比如说关于对于 GDP 对于经济增长，对吧？你如果是你能做出一个相应的一个牺牲或者一个放弃，那就是所谓的舍得嘛。你舍得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件事情就不是你过去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就可能你就能做到。因为什么？你放了这个那个，它自然的就能够起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讲呢，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其实正在从享受巨大的人口红利再走向老龄化，再走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越来越短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个现象其实是全国性的，就是原来东南沿海地区招工这是大家要排着队来的，现在可能只有少数的企业是属于大家抢着要进，而有些企业到了这种年关的时候，到过春节了，春节之后出现用工荒，我根本招不上人来，我不得不把带薪休假写在我的这个招工的简章当中，我的工人可能才勉强过来上班。这种劳动力供求的这种变化也会促进带薪休假这种福利的落实。其实这个东西确实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水平、社会的富裕程度跟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是有直接的这种关联的。那这个是一个市场力量的自然推动，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一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一个管理的行政的力量的一个介入，能够进一步的促进和保障。而我个人觉得实际上除此而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保障机制的建立。你光鼓励不行，鼓励完了之后你没有其他的保障措施，鼓励完了之后人家就等于说人家背朝下往下跳，往下摔，帮掉地上了，没有人接着他，就是谈判谈不赢，谈赢了自己没工作了，没了工作后面怎么办？ 那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在那个地方的话，那可能带薪休假的落实就不像现在这么困难了。 嗯，好，那北京时间12:44哈，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呢是如何落实这个带薪休假，然后以及可能刚刚出来的一个新闻，一周休息2天半这个事情可不可行。那么新闻正在继续，我们下面进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这个话题。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世界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关于周末2天半短假的消息引起热议，人社部回应目前暂未研究增加每周固定休息时间的问题，但是会进一步加强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而同一时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即将发布，意见明确提到将优化休假安排，激发旅游消费，其中就包括鼓励弹性休假、错峰休假、带薪休假。而国家旅游局也表态说，目前节假日安排不合理。频频放出的消息是否意味着带薪休假制度将进一步完善落实？很多民众期盼热议的2天半小短假是否可行？国家法定节假日如何安排才会更合理？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新闻正在继续，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是带薪休假以及如何落实这个大家这个假期的这么一个问题啊。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北京市旅游协会的副秘书长刘思敏老师，以及新闻广播的特别评论员黄文老师。那刚才呢在广告进行当中啊，我们私下里也在讨论啊，说这个其实每周2天半的这个假期可能像要实施起来呢有难度，而且呢不是那么的容易的。那么如何让大家这个假期啊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释放，大家这个想要休假这个想法能到更多的满足。刚才两位老师也说到，说是是不是可以增加这个黄金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注意到啊，其实这条新闻之所以提出来呢，是因为旅游委他放出来的一个消息，他说这个为了促进这个旅游业呀，希望能够每周增加这么半天的一个小假期，这样的话大家呢有更多的时间休假，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旅游，哎，带动这个旅游业，促进消费，拉动这个经济增长，是从这么一个方式来考虑的。那么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认为，那国家是不是也有这种强制推行这个休假的想法？比如说设置这个更多的这个黄金周，或者说是每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假期，来推动国家整个经济的这么一个带动一个增长。刘老师你怎么看？ 就首先这个就是小短假啊，那个个人认为是有益的，可以丰富我们的价值体系啊，这个特别对于周边旅游啊它是很大的一个促进，但是它跟带薪休假的落实是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对吧？第二的话，它也根本对于我们的现在民众的幸福感和民众真的对于那个长假的渴求，它是不能产生任何正面的联系。因为我们得看，就我们国家哈，就是说那个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人口众多，第二幅员辽阔，第三呢转型非常剧烈，这三个特征同时具备的国家，实际上是现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第二个的。所以就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休假模式，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能照搬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有三大的需求啊，第一个就三个，这个第一就是这个我们因为转型剧烈，城市化、工业化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就导致了大量的数以亿计的人异地就业。这么异地就业的话，它就有个需求，探亲的需求。第二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哈，我们的消费升级，那么旅游这种消费又作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特质的消费来说，它就是我们消费升级的重要的载体和形式。而旅游的话，我们的风景在远方，而不是在家门口，不是在周边公园，对吧？所以这情况，那么那个也就需要长假才能够做中远程的旅行。这是我们需要。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发展极度不平衡，东西方部的差距最大，那么西部地区要想在那个就是问个未来赶超那个就是或者不要赶超吧，就追赶东部缩小差距的话，他们就需要产业结构调整。那产业那个他们在发展工业这些优势是没有的，不要说没有后发优势，不要说后发优势了，就什么优势都不会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们的旅游资源恰好比东部还要丰富。 但是他们本身又没有消费能力，所以他们的产业结构依赖旅游业，脱贫致富依赖旅游业，但是客源依赖东部。那么没有长假的话，东部的客人怎么去西部呢？所以这三个原因就表明哈，民众的幸福感我们要去旅游，和旅游产业的发展，那么它的瓶颈需要长假，那么都变成了就是说长假短缺是这个民众幸福感提升和我们旅游业发展的重大的瓶颈。那么旅游的这个就长假怎么解决，无非就两个路径嘛，分散的长假嘛，刚才前面已经论述了带薪休假，起码在短时间之内20年没有办到的事情，对，那么在几年之内不太那么乐观吧，对吧？靠行政来执法恐怕是有点难度的。所以说那个我不是说完全反对那个带薪休假，当然我们也希望，而且带薪休假可能也像你说的调查的一样，更多的是国企和这事业单位以及机关。但是每一次调查，大家都知道这个部分它是能够比较好落实的，所以但这部分的比重有多大，是不是我们社会的主体，这是值得考虑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对带薪休假，我们那个要有希望，不要放弃希望，但是呢，也不要太奢望。所以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一个过程。像刚才说，社会水平提高，发展水平提高；第二就是劳动力竞争状况那个的人口红利消失啊，然后包括以后谈判能力增强，这三个因素才可能导致这个结果。所以，那么另外一个那个长假供应的路径是什么？就是集中的长假，而集中长假不就是黄金周吗？那么黄金周的话，那个就是说，就算按政府说，50%的人现在享受了带薪休假。那么但是另外50%呢，我们不考虑了吗？那另外50%在2008年之前是有三个黄金周的呀，现在变成了两个了呀，对吧？他们不但没有享受带薪休假，就少了一个福利，这公平吗？所以这情况下，那么我主张是什么解决方案？只要承认刚才我说的三个理由，这个是说明长假短缺的重要性啊，那么带薪黄金周就需要增加。第一，就是有两个法定假日可以恢复五一黄金周，然后可以在8月上旬放假3天，然后形成一个避暑黄金周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一年四季各有一个黄金周的情况下，就可以极大的缓解公众对于长假那个就苛求，同时呢，也可以极大的就是说缓解目前黄金周出现的情况。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啊，这一通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时间有限啊，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其实呢，有了一项制度呢，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如何落实它，以及这项制度呢，怎么能更好的发挥它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好好考虑一下。那今天特别感谢啊，北京旅游协会的副秘书长刘思民老师，还有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老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欢迎您接下来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好几百万一壶茶，管天管地管老妈，垄断福利不该拿，免费坐车还打架，这是谁呀？云南首虎。什么您呢？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转载新京报的报道。什么叫云南首虎？就是那个犯了事儿的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人送外号首虎啊，涉嫌受贿罪出庭受审，被指控收受财物是1615万元。说这人啊，在当地那可以说得上是大大的有名。怎么呢？不是原来是一副省长省一级领导吗？啊，有很多的外号，有人管他叫茶市长，也有人管他叫沈矿长。您听听，都省一级领导了，怎么还市长矿长啊？他头前那名字啊，您看看茶啊，市长，云南出普洱茶，知道吗？说这位啊，不收钱啊，那还可以啊，不是收玉器和普洱茶，好吗？跻身收受雅贿的行列，说了，曾经收藏了几百万一桶的极品普洱，所以说呀，做寿那是必须管的，是吧？你看人家四川有一个地方叫通江， 有新规矩呀、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人民日报发言论啊，都评论这个事情，四川通江管的真是太严格了。怎么呢？他明文规定群众老百姓办寿宴，